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Power Music，Power Power Power，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Tune Quiz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工作日的第一天大家辛苦了，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你的光临啊！那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开始，总会有很多好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所以每个人呢都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你所有的幸运吧。好了，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作品，叫做是小船。那这样一首歌曲呢是由她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18年所发行的专辑沙发海当中。那陈绮贞的小船呢带有着童话般的色彩啊，配上她独白式的娓娓诉说，一下子呢就会吸引我们的耳朵。但尽管这首歌曲的曲调和以往的歌呢是一样的好听，歌词呢也是一样的美，那但是这首歌整体给人的感觉呢还是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之前的那个小清新的陈绮贞呢已经是不在了，这首歌里边呢把所有的小清新的情感用更庄严和更宏大的方式所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唱到歌词流星和霓虹的时候，那种流光溢彩的世界真的是呼吁而出。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陈绮贞的小船。 一条小船在天空，决定再航行2分钟，两个光年再回头，回头看见你在等我。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我们什么话都没说，看见一条小船经过。乌云和天空，流星和霓虹，打开窗户看见猎户座。如果你真的爱上我，就请你爱真正的我。 可从你留下了我，如果魔鬼离开了我，天使也不会再停留。如果魔鬼离开了我，天使也不会再停留。 小船来自陈绮贞啊，以河流来暗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一幕幕的奇想，设定如童话般的旅程啊，是既温暖又悲伤。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朋友都会很喜欢，因为那是一种很低调的小伤心，对不对？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歌手发新作品呢，也是要讲求季节的，对不对？在合适的季节发表合适的歌曲，大家呢是又开心又舒服，那这就叫做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啊。这个呢一点都不叫做是算计，这叫做是贴心。所以呢，下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子韬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冰淇淋。那简直呢就是非常适合夏天来听了，一听这个歌名呢，就会感觉有一种清凉扑面而来的感觉啊。那歌曲当中唱到，为什么今天天气又是阴天，可不影响心情依然还是很甜啊。那这样的歌词呢，更是能够让心情跟着音乐来一起小甜蜜一下。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了这样一首歌，来自黄子韬的冰激凌，掌声有请。 想呼吸新鲜空气，和喜欢的人一起，那么去哪里都可以，别问我什么问题，想做什么都依你，我要享受这种甜蜜， 享受这 Come on come on， 别乱跑到我身边来，在我的视线里面才有安全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今天天气又是阴天，可不影响心情依然还是很甜。 Ice cream ice cream，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心地吃着我的 ice cream， 那些烦恼都离我而去了。 吵闹不停，不如自然的清醒，在沙滩闭上了眼睛， 闭上了眼睛， 不管带几个手机，一定会自动关机，我要享受这种甜蜜， 享受着、 yeah. Come on come on， 别乱跑到我身边来，在我的视线里 几聚会，然后在家里开 party， 每次当你喝醉，我走好大都是我陪，回家闭上你不讲的话，然后转身继续睡、oh, 最喜欢静静的看着你的 smiley face， 在你的世界里我会一直做你的 ace， everyday 冲突需要你陪、oh, of course babe I will stay yo I'm not afraid to die.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夏天的雨 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强带给我们的《我的八十年代》啊。那一提到张强呢，就是想到最酷的生活态度，还有不羁的自由向往，就一定是他的标签。那张强的这首《我的八十年代》呢，我觉得也是一张非常了不起的专辑啊，有着漫长的时间跨度和真挚的情感。就算是深陷在无情的逆流之中，也要开心的唱歌和跳舞，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最近呢，有一部都市剧呢在热播啊，就是孙俪出演的那一部《理想之城》，其中呢有一首歌曲是由张杰演唱的，叫做是《从人海到我们》，真的是每次听每次感动。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从人海到我们》，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两个人散落在人海，聚散分离，各自等待，是你温柔目光填满我空白。落单的人也在期待，等对的人告别徘徊，是你坚定眼眸给我勇气去爱。怎会轻易放开，早该牵你的手。无论前路多荆棘坎坷，有你就已足够。曾经多少次梦到这个拥抱，醒来也会带着微笑，所以能清楚听到这拥抱的心跳，至少无数次彷徨这条街道，只怕遗失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从人爱到我们，给你依靠。等的人也在期待，等对的人告别徘徊，是你坚定眼眸让我勇敢去爱。我怎会轻易放开，早该牵你的手。无论前路多荆棘坎坷，有你就已足够。少次梦到这个拥抱，醒来也会带着微笑，所以能清楚听到这拥抱的心跳。至少无数次彷徨这条街道，只怕遗失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从人爱到始终在这里停摆，去用心感受指尖拂过你发梢的温柔。从此把一个人的剧本换成我们写到时光尽头，多少次梦到这个拥抱，醒来也会带着微笑，所以能清楚听到你心跳，连节奏我都猜到。无数次彷徨这条街道，只怕遗失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从人海到我们，给你依靠。 OK， 这是来自于张杰为电视剧《理想之城》演唱的主题歌，叫做是《从人海到我们》啊，清澈动人的嗓音与吉他的伴奏呢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将剧中主人公的情感故事演绎的是淋漓尽致，温柔旋律，感情真挚啊，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在张杰的歌声当中，一起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来找寻一下自己的影子，从而呢给自己打打气吧。好了，同样的好声音呢，我们再来听到另外一 一个就是林凡啊，他的每一首歌曲都很棒。那其实呢，从他的那首女人三十情定水舞间就开始喜欢上林凡的声音了。想想呢，到如今时间也不算短了哈。那希望呢，林凡还能给我们不断的带来他的新作品。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他的那首《五天几年》，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 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可黑到不了第一时间打

Power Stop the Be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如果非要找一首歌曲代表夏天呢，我相信阿月的这首歌曲真的可以啊，是来自他的那首远走高飞。因为呢他的歌曲当中呢有青春荷尔蒙的激烈碰撞，同样呢也会有少年般的那种干脆。那远走高飞呢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远行的起点。那么在整首歌曲的制作上呢也是与时俱进啊，很新潮，但是呢简约又不闹腾。那写歌呢保持了一贯的水准，都是过而不忘的旋律的线条啊，他真的太擅长写这种旋律了。当然了，声音里的少年气呢也是一直令我们着迷的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我慢慢多重笑着冷清依旧，嘿嘿，毫无保留重力沉入黑底，往下加速坠落无边无际，时间静止让我享受伤心，以为你离开我不在意，别人看起来我冷笑嘻嘻，其实脆弱装不在意，没想那么远未来和过去，现在变得好焦虑，房间乱满地是时候离去，收拾一切包含你的回忆，不能一直静静在埋怨， 张震岳远走高飞啊，四十多岁的粗犷的汉子，细腻的大男孩的嗓音，出道呢大概是28年啊，打造出了很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那这首远走高飞呢一直保持着老艺术家的音乐水准，但是呢又玩出了新的花样。那这首歌曲一听到名字呢，你就会觉得这是一首表达一个浪子自由出游，然后呢潇洒洒脱，抛开情商的意境和心境的一种感觉。那但是这首歌曲呢则不然，一句远走高飞离开不容易，彻底死心不容易，则告诉我们一种越想出游潇洒洒脱的抛开情商，就越是难抛开情商的一种心境啊，而充分体现了一个浪子也会有的深情纠结的一面，那只是不会显而易见罢了。 啊，那这样的一种哲思在一个嘻哈风格的歌曲当中呈现，就会显得是更加的有味道了，是不是？所以呢，也谢谢张震岳带过我们的这首《远走高飞》。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首歌曲很有意思，我们听听看，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Flower Sun 是旅行团乐队以父亲视角创作的第一首歌，歌曲在孩子们的嬉笑声中悠然响起。舍弃复杂的编配，旅行团用一把香琴还原了音乐本身的味道，好像父母无私的爱意和孩子晶莹剔透的童心，至简至美。或去乘风，或去破浪，无论走到哪里，父母都会陪伴你身边，充当那道坚不可摧的后盾。这或许是乐队成员作为父亲的四个人许下最为珍贵的诺言。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旅行团 Flower Sun。 And following the sun, Flower grow, And going on the sun, Skipping on the waves, Reaching to the cloud, Mama's by your side, Hold me by your handTo the world, there's so much more. My there is a sun going up, can be not so far. Don't forget to smile. Life can be up and down.Say in the way, take whatever you got. Believe in your way, don't be afraid. There's so much more.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有人说在03年的时候呢，蔡健雅用一张陌生人开启了都市情歌时代，那09年呢又用若你碰到他给这个时代呢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那从此之后呢，华语乐坛呢就再没有都市情歌了。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的就是他的那首若你碰到他啊，写的就是一个失恋的女人对于曾经的恋人想要说的话，那借由另外一个人来表达出来的故事。

若你碰到他，来自詹亚蔡健雅啊，那下一次呢，在遇到爱情的时候，天哪，你会感叹我为什么会饱经风霜？那若你碰到他，就替我来问候他，好吗？没错，爱情就是这样的纠结，让我们永远都搞不明白，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一首歌曲也许会唱醒我们。来，下面这样一首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荣浩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满座》。那唱出了李荣浩对于现状从未妥协，却又不贪心的努力，想要追求理想的人生自白，沉稳却不沉重。尽管歌词听起来很消极，那但是呢，却能够从中窥探出对人生的一种体悟。没错，人生既未能以掌声讲座来定义成功，但求问心无愧，求得真理啊。来吧，李荣浩满座，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喽，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是非也没多说几嘴，都以为看懂了真伪，能把我发火和颓废。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袖草般落魄，理想未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忍不住泪，想过很多，牺牲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碰面都不罢休，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相有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袖草般落魄，理想未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牺牲未必会满足。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泪，想过很多，牺牲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碰面都不罢休，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相有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